For English, press 1. Pour le service en français, appuyez sur le 2. 用广东话，请按3。 Für Deutsch, 4 drücken. 日本語 のためには、5を押してください。 한국어를원하시면6번을누르십시오。 Per l'italiano, premere 7. Para español, pulse el 8. 用普通话，请按9。 Para portugués, veuillez entrer votre numéro de carte. Cette carte est expirée. Au revoir.